我们只是啊把不同的菊花它的花芽这个嫁接到同一个母株上面，或者说植物学上我们叫砧木，是吧？砧木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比如说我们的柿子树都是嫁接在黑枣树的砧木上的。这东西它是为了其他的开花结果提供养分的。 你说到这个花芽是指菊花的那个花瓣吗？ 不是 花芽在什么位？ 花芽就是我们的春天的时候看它会长芽长芽是吧？这个长芽是长出来的这个芽嫁接到上去，或者说小枝儿 最早发育的那个， 对，或者是很短的小枝儿嫁接到上面去这个就能活其实这个嫁接的技术，我记得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同样在我们朝阳新闻深处栏目里面也曾聊到过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国外他们把这个很多比如说这个桃子呀、李子呀、这个樱桃啊等等等等这些水果40多种嫁接到一棵树上去了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菊花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道理。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花但你刚才说的是果它也是把植物都是同样是在嫁接的方式。 对它不管是开花结果也好，开花的最终结果都是结果嘛是吧，这听起来有点绕，但是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刚才说到了641个品种1000多个花朵，既然听史军讲这个技术好像不难哈， 对， 嫁接我们也再熟悉不过了，不管是因为农业生产还是说我们为了这个培养观赏植物对吧，都会用到这个技术。但是我刚才也说到了，园艺师们花了6年的时间，失败了50次最终才培育成功那既然嫁接很容易为什么这么费劲呢？ 当然这个也它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关键是这次它嫁接了600多种是吧，这个每一种和每一种的这个最适的条件未必是一样的，而且你要保证在同一时间拿到这些600多种它们还要活性很高的这种芽或者是我们叫接穗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很难做的事情， 在同一个时间拿到这600多种。 对而且你还要保证这么大一个砧木它每一个枝条的活性都很强，这也很难因为这个我们叫大丽菊这个人工嫁接的这个花，它的砧木并不是菊花而是一种前两天被热炒的植物青蒿。对， 它因为什么被热炒？ 前两天不是有那个我们的中国人首次获得诺奖嘛，青蒿素那事儿。当然了，青蒿素不是从青蒿里面提取的 虽然叫青蒿素虽然这个青蒿素声名鹊起，但它跟青蒿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但是青蒿有没有别的作用？有，就是嫁接这个菊花它真的有它就是作为整个菊花的砧木来出现的。 那为什么选它作为菊花嫁接的砧木？ 因为相对于菊来说这个青蒿的或者说还有其他的蒿，比如说黄蒿白蒿这样子的蒿，它的根系非常的强健，然后它的植株也非常的怎么说呢，比较皮实耐折腾而且它的这种生长繁殖能力也非常强用它们做砧木的话就能很好的为这个嫁接上去的菊花提供养分提供养料，让它们更容易开花更容易开得漂亮。 我们没有在家养过花的人，或者对咱们植物本身不是特别熟悉和了解的，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砧木到底是什么具体是哪两个字儿？ 砧木是哪两个字儿？就是砧板的砧一个石一个站这个右左边一个石头石，右边一个 站位子的站 位子的站砧木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植物学上的名称或者是园艺学上的名称因为我们要嫁接作为母株的这部分我们就把它称为砧木然后作为外来的我们目的的获取的那些花或者果的那些植物体我们称为接穗是这样。 这样来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其实砧木就相当于一个平台， 对吧？ 得选那种又经得起折腾的， 对， 然后生命力又强的， 对 啊，然后选这样的优质的动植物来作为砧木。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奶妈，